同是贱人，心肠毒恨，数九寒天，将你我婆媳赶至荒郊牧羊。媳妇，你来看。这样数风大雪，身上无衣，腹内无食，看看冬我而死，我死不足为惜，已八旬人了，只是撇下媳妇你，青春受苦，依靠何人？叫我这做婆母的心下何人？婆婆，快不要替媳妇这样伤感，只有婆婆你自己保重，有媳妇在旁侍奉，就比乡人家逃犯也不至于我死。若是有天理你，我们自有剃头之意；若是无有天理，这大雪迷 来时，八旬人人间 再请听杜振杰扮演朱春灯，罗常德扮演李仁，魏昌桓扮演宋城。 圣命驾奉有功臣，老夫郭子仪，只因知春灯平复黄龙有功，圣上见惜，命老夫前往驾关进去，左右 有 看一套。 狼烟尽，共享太平春。弟兄生来性情刚，全凭神仙定家邦。若非兄长智勇光，怎能留得美名呀？下官 知春空， 啊，贤弟，自从你我弟兄平定黄龙造反，一曾求郭老太师专奏， 回乡即租，不知身上准与不准。 兄长不必担心，身上自有分派。跟随来投军，苏火棍。嘿，是中军。其也甚之小， 相岸皆知， 相岸皆知。黄龙有功，加封平西侯；知春科阵前改良有功，加封上义大夫；准其回家祭祖，只一独霸王赵谢恩。 万万岁！江南屯门。有劳王爷捧旨前来厚堂留言， 王命在身，不敢久听，告辞了。 奉送。贤弟，身上准与你我弟兄还乡祭祖，贤弟请来传令。 兄长请来传令。 中军过来。 哎， 此番还乡祭祖，鲁国双怀时有一宋臣将他抓来见我。 遵命，太爷马。 将官人马还乡， 好了，不妙了，朱春登做官来到了。

啊，宋成。 哎， 二位， 哎， 跟您告个面啊。 告面，告面，告面。 哎，伙计， 有 这，瞧这小子贼眉鼠眼的， 瞧这俩人， 八成就是他。 头戴红，身穿青，不是衙役，定是兵。 有点啥？ 有点 累，拿话绕的绕的他。哎，我说二位， 哎，怎么着？ 您打听谁呀？ 宋成啊。 哟，他死了 啊 啊！ 宋成死了 啊！ 嘿，伙计， 怎么着？ 宋成这小子可没造化。 说的是啊， 又是银子又是马， 哎， 咱们哥俩分了。 对，咱哥俩分了。 来来来来来，二位，二位 啊， 您说这是怎么当的事情啊？ 您不知道 啊， 听我慢慢跟您说。 哎， 宋成啊，有一表兄，名叫朱春登，阵前得了胜。黄王把光风，银子二百两，还有马走龙，见了本人给，不见兔子不撒鹰。 哎哎哎哎哎，不见本人不放送。 对对对，不见本人不放送。哎， 您再后后， 我再后后，行行行行。 嘿，有的，又是银子又是马，我怎么说我死了呢？有的，我再拿话给他绕的回来。二位， 怎么样？ 您是打听老宋成还是小宋成啊？ 怎么着，宋成 还 有 俩呀？ 不错呀。 那老的呢？ 嗨，头三年死了。 小的呢？ 小的， 哎， 你远瞧， 没人啊。 您再进去。 哦，就是 你 啊。 拿银子买来吧。 哎，别着急 啊， 我们这儿有掌银包的，我给您回禀一声。 哎，好好好， 您靠着。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有请 二爷。 怎么样了？宋城拿到，还他金钱钱花。 是是是是。哎哎哎， 哎，怎么着？ 来来来， 啊， 见见见我们掌银包。 哎，参见掌银包的。 罢了。 哎， 你可是宋城？ 哎，不错，是我呀。 前程，快去行囊马匹。可是你， 嗨，您还提呢。那天呀，我正要拿刀把他刀了，闪出一黑的个儿，呆了这么一声，就把我给呆跑了。 嘿嘿，你这一刀砍得好。 又怎么的？ 砍出一锅侯爷来。 哎，早知道我多砍他几刀，兴许砍出个王爷来呢。 金钱钱， 哎，怎么着？你拿银子马来。嗨， 好， 什么的， 那一马。 宋城当面， 都 敢打宋城，前者在双槐树前骗我马匹，又要害我性命。是你这样忘恩负义之人，就该。 哎呦，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哎呦， 神娘。 哎，孩子，孩子，什么事儿啊？ 侄儿斩得可功。 功 斩得可是。 是 几功几事也就罢了，脱脂荒郊永和风花。 你这看什么呢？ 神娘，侄儿回得家来，为何不见我那母亲与妻室？他们往哪里去了？ 哎呦，你还提呢？自从你走后啊，他们娘俩是早也思，晚也想，想来想去呢，他们就想死了。 你待怎讲？ 他们想你想死了， 母亲，老娘， 啊呀！哎呦，孩子，什么事？哎呦，孩子，哎呦，孩子，这是我们老天吗？ 老爷醒来。 Yeah,

叶子口扫尽难言，十指望回家来母子相见，有谁知进那里 神娘， 怎么着，孩子？

送了忠良爷的横来针，这是我早已凡尘，我已满怀心不是像水为人你为忠良舍了性命，可叹我曾经见了红灯无奈火烧纸把酒店 才那是张文娟演唱的《搜姑救姑》。 你与我今生呐、今呐生。 最后呢，请听年逾八旬的女老生何玉蓉演唱的《马前泼水》，她是汪孝农流派硕果仅存的传人。 生意呀，那一日生。 有神神要我带你回家，我若是将你带家得下，岂不被街坊四邻耻笑他千朝万朝，你自己查别发的 听众朋友，刚才呢是何玉蓉演唱的《马前泼水》，女老生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见。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